那在座的有谁是已经当父母的？可以举一个手吗？举高一点。哇，比刚才更多哈。那我想问一下，你们谁是有父母的执照的？可以把手放下来哦。哎，只有父母的执照的就可以把手放下来，你没有执照的你要继续举手哈。有吗？有谁有父母的执照的可以给我看一下吗？你的执照是怎么样考回来的？都没有哦。那我就很奇怪哦，为什么我们开车哦，我们需要执照嘛？而且现在我们知道对不对，那个 JBJ 那里哦是越来越难的，我听说那个书啊是越来越厚哦，然后有很多繁杂的这些细节。那为什么我们当父母的哦没有人去考执照的呢？那为什么没有人考执照，你们全部都可以当父母的呢？想不想考执照啊？父母的执照可以来我的中心考哈、哦、啊，开玩笑了哈。那但是我们很啊严肃的思考一个问题哈、哦、为什么我们当父母要当别人的这个啊管教者，为什么我们却没有一个正式的执照呢？这个是很值得怀疑的哦，很值得去思考的。那当父母不比你开车重要吗？你说在路上开车很重要哦，如果没有执照的随便开会撞死人哦。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带你的孩子的时候，你随便带的时候会出什么情况啊？我们看到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这些问题哦，如果你随便带的时候，你的孩子会做出什么，我也不能保证哦。那我想问大家第二个问题哦，那你们有去过马戏团吗？有哦，有的人哦应该是老一辈的对不对？因为哦我发现现代没有什么马戏团了，现在我们很少看到有马戏团从国外的来哦，很少看到了对不对？有我们都是从电视上看到的哦，所以很少人去马戏团了。那我想象一下哦，或者你假设一下，如果有一天哦，那你去到马戏团，你看到这个马戏团最经典的哦，最经典的一幕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驯兽师哦，他在表演，他要表演什么呢？他要表演哦，怎么样训练老虎哦，或者说他表演他怎么训练老虎的过程，这个老虎怎么样被他训练给你看哦。那当这个台上的灯光照着他的时候，你就看到驯兽师跟老虎哦。那驯兽师就准备了，叫那个老虎哦 ，Tiger Jump。他要叫那个老虎哦跳那个火圈嘛，要跳给大家看哦。当他叫这个 Tiger Jump 的时候呢，这个老虎哦看着他，眼睁睁的看着他。这个驯兽师就很奇怪了，为什么老虎今天出了什么状况哦？驯兽师就更大声了 ，Tiger Jump。那个老虎哦，除了看着他哦，这样啊、哦，这样而已哦。弟兄姐妹，如果你看到这样的情况哦，你认为呀、啊、是这个驯兽师有问题还是老虎有问题呢？到底谁有问题？谁说老虎有问题的可以举个手吗？谁说驯兽师有问题的可以举个手吗？你们大部分都赞同驯兽师有问题哦。但是今天我们的孩子有问题的时候哦，你把他带到牧师面前哦，请问你会说，牧师啊，我的孩子哦出现一些状况是因为我的问题呢？我们有谁会这样说呢？没有哦。每一个人把孩子带到我的中心来的时候哦，都是告诉我，陈老师啊，我的孩子很有问题耶，你看哦有没有办法哦把他整理一下修理一下哦。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个案哦告诉我，老师啊，我很有问题嘞，你可以帮助我哦，修理我一下吗？从来没有人这样讲，为什么呢？我想我们可能都不承认问题出在我们身上哈。那今天我们要来思考哈，如何让管教变轻松？很多人就问我了，老师啊，管教可以变轻松的吗？管教是非常复杂的哦，到底怎么变轻松呢？那我们在谈这个课题的时候，我们先来思考一下哦。我们现代面对的挑战是什么？我要说现代孩子哦有很多的特征，这个是我从一些父母的口中听到的，甚至我自己也看到很多，当这些孩子被带到我中心来的时候，我看到现代的孩子基本上有几个特征哦，我把它归类出来 让大家去参考一下，看你们认不认同，或者你家的孩子哦有没有这些的特征哦。首先第一方面呢是好动哦，我不知道是因为奶粉的关系哦，现在奶粉特别不一样的，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哦。那基本上我们可以知道哦，现在孩子就特别好动，怎么好动呢？比如说你带他出去哦，去百货公司嘛，你一带他哦，一下子他就不见了，对不对呢？你要追他的。那又有时候呢，他哦在家里或者去其他人的地方哦，你会感觉他的手很多啊，其实他只有两只手而已嘛哦，但是你就感觉他手很多，到处都要动哦，他好像不能静下来一样哦。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孩子的第一个特征哦，很好动的。那第二个特征是什么呢？很多父母给我投诉哦，我的孩子很喜欢捣蛋的。怎么捣蛋呢？你叫他不要做什么哦，他就偏要做的哦。你叫他做什么，他怎么样啊？偏不要做，对不对？他总之就是很喜欢跟你唱反调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比如说哈，他趁你没有注意的时候就捉弄一下弟弟，那弟弟就哭了嘛，哇，他就很开心哦。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弄一下妹妹哦，哇，妹妹又哭了，他又很开心哦。奇怪啊，为什么现在孩子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那第三个现象是什么呢？怕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呢？现在孩子有很多有这个怕输的现象。怎么怕输呢？那比如说哦，他在跟这些啊堂哥堂姐啊或者表弟表妹啊玩一些游戏的时候，玩一些下棋的时候，或者玩一些啊有算分数的时候，有一些孩子是不要玩的，他们宁愿哦，哇，我不要玩，为什么呢？基本上哦，他们都有一个怕输的心理，他们简单来说就好像输不起哦，他不想在那个竞赛的过程面对一个输的局面。又或者你叫他去参加一些啊外面的填色比赛啊，或者是绘画比赛，你就告诉他说，哎呀，只是去拿个经验嘛哦，去啊见识一下，去训练你的胆量。但是哦，有些孩子就是不要参加的，哎呦，要比赛的我不要哦。为什么孩子会出现这个怕输的状况呢？这个是现代孩子的特征哦。那第四个特征是什么呢？没有耐性哦。那是不是跟刚才的这个好动有关系呢？好像有一点关系哦。现在的孩子很没有耐性的，比如说你叫他写作业哦，他坐下来哦，写不到五分钟，怎样呢？他就要开始动了，对不对？然后他的屁股好像有虫这样哦，在咬他，他就要站起来哦，然后一下子就告诉你，妈咪，我要喝水，弟弟，我要上厕所，不能坐下来哦，好像很没有耐心去认认真真的做好一件事情哦。为什么会这样呢？很多的情况哦。还有些什么样的特征呢？也很多的父母告诉我哦，现在的孩子很没有责任感的。怎么没有责任感呢？比如说哦，他的东西都是乱丢的，你看他的房间哦，好像狗窝一样哦，他要找东西的时候找不到的。不然呢，就是整天跟你投诉什么呢？妈咪，我的作业簿不见了，妈咪，我的课本也不见了，有一天妈咪，我的书包也不见了，越来越多东西不见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自己的东西就是没有办法管好哦，没有责任感。你不要说他自己哦，如果你要说他帮忙家务那些就更难了哦，没有责任感哦，他连自己的东西都没有办法管理好。这个是现代孩子的特征哦。那第六个特征是什么呢？很黏腻。这个也是我看到哦，在我的中心里面出现越来越多这样的孩子。什么叫很黏腻呢？就是哦，他好像查了这个 super glue 这样哦，他没有办法离开他妈妈的。妈妈要上厕所可以吗？如果妈妈一上厕所关门哦，他就妈咪就哭了哦。你们有没有遇过这样的孩子呢？他不能够离开父亲或者母亲，多数是母亲哦，一分钟一秒钟不能离开视线的。所以这些妈妈很无奈啊，怎么办呢？要上厕所哦，要冲凉哦，是怎么样啊？开住门哦，没有办法，因为不能够没有让女儿看到，没有让孩子看到哦。如果一没有看到就哭了，所以要怎么办呢？所以唯有开着门哦。那最后一个状况是什么呢？举一反三哦。我相信这一个状况你们在座的都很认同哦。当你告诉你孩子一件事情一个事情的时候哦，他可以反你三句哦。现在孩子已经不止反三了哦，现在反十了， 你举一他就可以很多的话讲哦，很多借口了，举一反十哦。所以你可以看到种种的现象哦。我刚才讲的这个六七个哦，有没有发现你的孩子都有在其中呢？如果你孩子有在其中哦，恭喜你，那个就是现代的孩子哦，至少他不是古代的孩子哦。因为我说了嘛，这个是现代孩子的特征哦。如果你还跟不上他的步伐，就表示你已经落伍了哦，你已经不是现代的父母了。这些都是我们现代孩子才比较出现的特征哦。过去的孩子是怎么样养的呢？过去我的父母告诉我哦，只要有一个箱子就可以养了，是不是呢？把孩子放在箱里面，然后就可以去做工了，好像很容易养哦。把一个奶瓶放在他的那个前面哦，他就可以自己喝了，自己睡着哦，好像很容易哦。但是现在的孩子特别难了，现在孩子有这么多的特征，怎么办呢？那我们也来思考一下哦，教养上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呢？那我常常对父母讲座，我也常常有机会对青少年哦，特别是孩子一群哦，去分享去讲座的时候，我就问孩子们一个问题哦，我想请问啊，孩子们，你们最怕哦父母对你们做什么呢？在座的有孩子吗？还是全部都去主日学了？在座的有身为孩子的吗？都没有嘛，哈，都是比较大了哈。那你们要不要猜一下？我们在座的有超过一半是为人父母哈，你们有没有想过父母啊，孩子最怕你们做什么呢？是不是最怕你们没有给他 iPad 玩呢？有些人点头哦，是不是最怕没有手机玩呢？还是最怕没有零用钱呢？但是我刚才也听到一些声音哦，很多孩子都告诉我哦，他们最怕父母什么呢？两个字而已，两个字哦，我们看一下，啰嗦哦，不是啰嗦就是唠叨哦，也是两个字哦。我们的父母是不是这样啰嗦呢？那我就想问一下在座的父母哦，你们有谁自认是啰嗦的父母可以举个手吗？你自认哦，我是啰嗦的，我是啰嗦的爸爸，我是啰嗦的妈妈，有吗？很多人都不愿意承认哦。那有时候我在跟青少年分享的时候，我就问哦，青少年们啊，孩子们啊，你们有谁哦认为自己的父母是有一点啰嗦的？我不要说很啰嗦，我说有一点啰嗦就好哦。你知道有人举手吗？没有哦，没有人敢举手，就算有哦也是这样，不敢举高一点哦。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会后我就去问青少年哦，为什么刚才你不敢举高一点呢？他说哦，如果刚才举高一点啊，回去你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了，对不对呢？父母就把我叫来哦，问我刚才你为什么举手呢？我很啰嗦吗？我几时很啰嗦？然后就开始了。所以孩子都说哦，诶，就是现在咯，就是现在啰嗦咯。不过孩子都不敢讲哦。家长们，我们在座的到底我们在啰嗦些什么呢？你们在啰嗦些什么呢？你有没有把你啰嗦的这些词哦统计过起来，看一下我们到底每一天在啰嗦什么？那我尝试做这一个动作哦，我把我们啰嗦的这些内容啊尝试做一个统计哦，要看一下你们有没有在啰嗦这一些事情哦。从一早开始哦，我们啰嗦什么呢？看一下哦，还不赶快起床，有没有呢？是不是很熟悉呢？从一天的开始哦，我们就开始喊这个了。那喊了这个哈，然后我们过后就忙忙忙嘛，对不对？大家就准备哦，去上班去上学，大家就忙了哦。然后忙到我们放工，我们下班回来了，我们就在第二轮了。第二轮要忙啰嗦什么呢？ OK， 这个我们叫做放工回家三重唱哦。你冲凉了没有？吃饭了没有？做功课了没有？是不是三重唱呢？一定有这三个哦，很熟悉的。我们都是在问这三个问题哦。我们有几时问我们的孩子， 你今天过得好吗？没有哦。你今天开心吗？没有哦。我们都是在问这三个问题哦。如果吃饱饭了哦，我们看到孩子还坐着哦，我们又来了，还在看电视，还不赶快去温习功课。所以这个是我们晚上的哦，我们都习惯了，就是这样哦。那除了早午晚的哦，我们还有什么呢？看一下哦，你每次都这个都哦，要加上很高音的，我的声音很粗，没有这么高哦。如果能加上海豚音就更好哦。你每次都哇，要很长又很高音的哦。都什么呢？比如说哦，都弄不见作业簿了，是不是呢？你每次都很捣蛋的，是不是呢？那些东西都给你弄坏的。还有什么呢？如果你带他出去去别人的家的时候哦，你每次都没有叫人的，是不是呢？所以我们有很多哦。还有最后一个是什么呢？看一下哦，你每次都什么？比不上隔壁家的小强，比不上隔壁家的小花。你看人家有没有呢？我们常常都拿我们的孩子哦跟别人比较哦。那我们是不是在啰嗦这些内容呢？刚才谁笑得很大声的？是不是讲中你呢？我不知道哦。那其实基本上我们就是在啰嗦这些哦。当我们啰嗦这些内容的时候，其实就反映出我们在关心的是什么。比如说我刚才说，为什么你不问他今天你开不开心呢？为什么今天你啰嗦吃饭冲凉做功课呢？基本上你就可以知道我们在关心的是什么。那我们怎么看待啰嗦这个课题呢？那我想给在座的家长一个选择题哦。选择题很容易嘛，就是选 A 和 B 哦。你们可以看一下你们是选 A 还是选 B 哦，问一下你自己。 A 是什么呢？ A 是这样的哦，啰嗦令人很爽快，甚至会上瘾哦。那 B 呢？啰嗦其实也很累哦。我想问大家，在座的父母有谁是选 A 的吗？可以举个手。你已经上瘾的，如果你上瘾哦，我也可以介绍你来我的中心戒瘾哦。我的中心有做戒瘾的，各种瘾都有哦，所以你还有地方可以去哦。有谁告诉我是 B 的？啰嗦其实也很累啊，每一天要啰嗦哦，从早到晚很多重唱，其实也很累的。我相信再多的父母都会告诉我很累，对不对？其实啊，我也不想啰嗦的。当我去问家长的时候，如果你不想啰嗦，为什么你还这么啰嗦呢？在座的你们有答案吗？当面对这个矛盾的时候，你怎么回答呢？其实啰嗦都很累，谁都知道嘛，为什么我们还会去啰嗦呢？在座的有没有答案呢？很多的父母都告诉我同样的一个答案哦，因为我们对儿女是有期望的。这个是个很标准的答案，因为我们对儿女是有期望的。我们通常都会告诉我们的儿女说，如果你不是我的孩子啊，我才懒得理你，是不是呢？你不看我去啰嗦隔壁的小强，你不看我去啰嗦对面的小花，为什么我就是单啰嗦你的？如果你不是我的孩子，我才懒得理你，对不对？其实我都要承认哦，这个啰嗦的动机是好的，但是这个方法有没有效呢？我们忘了我们现代的孩子哦，我们现代的孩子已经不能够受啰嗦这一套了。那如果你认为可以受啰嗦这一套，啰嗦就很有效哦，我相信你就能够把你的孩子管得很好了，是不是呢？只要他有什么状况，你一啰嗦，哇，他就可以完全照着你的，那是不是很好呢？但是你发现你啰嗦越长越久，反而好像更没有效了，这个问题在哪里呢？我们到底要怎样用现代化的方法来面对现代的孩子呢？这个是我们应该去思考的。那讲到期待，我相信我们每一个父母对儿女都有期待，对不对？我们如果没有期待，我们不会啰嗦我们的孩子嘛。那父母对儿女是有期望的，有期待的。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哦，你们对儿女的期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你儿女的期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啊？ 从小到大，从小开始。还有没有更早的时候呢？比小更早是什么时候呢？怀孕的时候。还有没有更早的时候呢？啊，你说更早还有更早吗？有的，我告诉大家哦，两年前是什么年呢？龙年哦。在龙年的时候，你们会不会很常听到一句话呢？哎，今天是龙年啊，你要不要追一个龙子龙女呢？你要不要生一个龙子龙女呢？哎，为什么会只有在这一年问呢？为什么你不在蛇年的时候要不要生一个蛇子蛇女呢？没有人会这样问的，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在中国人的观念，对这个生肖，对于龙哦，我们已经有一定的期待了。如果能够生龙子龙女哦，我们对孩子的想法可能会不一样，对不对？我们会期望我们的孩子是不一样的，会比别人优秀的。我们会期望是追龙子龙女。这个现象呢，是在华人界都有的，不只是马来西亚哦。那我给大家看一个报道，你就可以理解哦。在两年前哦，就是2012年1月10号的报纸哦，他说呢，龙宝宝一生都要排队哦。这个专家说呢，要刷新出生记录啊。其实每12年的龙年哦，都会刷新这个记录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华人哦，都在追龙子龙女的。所以你看到吗？当我们开始在追龙子龙女的时候，哇，那一年哦，真的会有很多状况出现。你看哦，这个小字，不知道你看不看到？他这里说，这批龙宝宝啊，从一出生哦，就如搭上一辆在高峰时驶出的公交车，就是巴士的意思啊。从出生住产房到上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拥挤的生存状态以及激烈的竞争，一生都在排队哦。从他出世的那一刻，他就要开始跟人家争产房了，是不是很严重呢？所以你看哦，当我们在追龙子龙女的时候，我想到哦，我们的孩子其实会变成龙吗？其实会的。我们的孩子变成什么龙呢？有谁知道我们的孩子会变成什么龙？非常准确哦，排长龙，对不对？都讲了吗？一生都要排队，还不是排长龙吗？他不管经历哪一个阶段哦，他都是在排队的。他小学、中学、大学，他都要跟很多的龙子龙女挤哦，才能够进到，才能够站到一席之位。所以呢，他是不是更容易呢？还是更加辛苦呢？所以我们华人为什么会有这一个观念呢？那不信的话，你可以看一下，我再给你看一些报道哦。这个就是两年前的。新生注册哦，家长凌晨开始等候啊、哦！哇，这个是哪里呢？麻坡中化的，麻坡中化哦，这个独中嘛，要开始可以报名的时候，哇，晚上就有家长去排队了。你看，家长先开始排长龙了哈、哦，孩子都还没有排，家长就排了，哇，很热闹哦，大家都来哦。过去很多年没有见的老朋友都可以在这个晚上一起见面哦，一起聚一聚。哇，你又来排队啊？哇，我也来排队哦。很开心哦，大家都在排队哦。排队做什么呢？争那一个的学位，到底能不能争到一个学位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独中很吃香嘛，很多人都要把孩子送进独中。还有没有呢？另外一间哦，这个也是柔佛的华中，也是独中哈、哦。哇，家长凌晨就来排队了，来抢学额哈、哦。还有谁来排呢？董事也来，校友也来，哇，大家一起排队哦，很热闹哦。大家一起排队哦，然后有夫妇呢车上过夜啊，哇，大家都来争哦。所以你可以看到是谁开始排队呢？我说孩子还没有排，父母已经在排队了哦。这个不是排长龙吗？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我们有这样的期望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化成行动哦。我们受苦的是自己哦。那当我们有这样的期望的时候，我们会期望我们的孩子怎么样呢？我们会期望我们的孩子哦，好像周杰伦的歌这样，对不对？听妈妈的话，这边是听爸妈的话。我们会期望我们的孩子呢是听我们的话的，最好我们的孩子能够照着我们所期待的去做去表现。 那我们会从什么方面来期待我们的孩子呢？我们期望从小哦，我们的孩子是能够很乖的，是能够很厉害的，是能够在别人面前有好的成就的。有一天哦，我的孩子还一岁两个月的时候，我就带他去Johor那边跟我的一个朋友一个姐妹哦，教会的姐妹聚餐哦。然后呢，就在那个餐桌上面哦，我的孩子他就自己吃东西，就是我们放碗给他哦，然后他就自己拿汤匙哦舀了自己吃。那个姐妹哦，我的这个姐妹她看到她就很惊讶啊，你的孩子一岁两个月吧哦，他可以自己吃东西哦。她说哇，你真是了不起哦，你以后去讲座哦，你就可以带你孩子去就好了，你要讲亲子讲座是他就是你的活招牌了，你就带他去哦，摆在那边你看啊，表演吃东西就可以了。我的孩子一岁两个月就可以自己吃东西了，哇，很厉害哦。但是我就告诉这个姐妹哦，我说我训练孩子哦，让他自己吃东西是一个独立的过程哦，不是拿来表演的哦，也不是拿来给大家看的。所以哦，我有帮我自己的孩子开 Facebook 哦，因为他不能开嘛，我帮他开哦，然后里面主要是拿来存他的照片。这个 Facebook 呢，我从来不 share 给我的朋友的，我的朋友哦，从来从我的 Facebook 里面看不到我孩子的照片的。为什么呢？我其实不要把我孩子的照片曝光哦，不是曝光而已，而是我不要拿我孩子的照片来炫耀哦。我在 Facebook 也可以看到很多的父母哦，常常放孩子的照片，对不对？你看我孩子又这样了，你看我孩子又这样了，对不对呢？我们的心态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回到一个根本，就是我们期望别人多按几个赞，别人多说我们的孩子是很乖的，很厉害的，是不是呢？所以当我们期望孩子听我们的话的时候，其实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动机哦，我们是期望孩子是厉害的。那从小慢慢到大呢，我们就期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在学业上有很好的表现。这句话我相信很多父母都说过哦，你给我考好来啊，你有没有讲过呢？那你讲了，你有没有想过这句话为什么是这样讲的呢？那个孩子考试哦，是给你考好来的哦，是考了为你哦。那考了之后，那你看父母，你看我考得很好了，我为你考了，那你看我考好来了，是为你而考的，是吗？父母啊，孩子的学业成绩是为我们吗？我相信不是嘛哦。为什么我们会说给我考好来呢？基本上我们就是以我们为一个出发点，为一个的动机哦。我们更期望我们的孩子是什么呢？能为我们圆梦哦。可能你告诉我们的孩子说，哎呀，过去父母很穷哦，没有机会读书，没有机会进大学，所以现在已经有很多机会了，你要争取，你要争取哦，你要进大学，你要当医生，你要赚大钱，告诉我们的孩子很多很多这些的信息哦，期望我们的孩子能够有这些的成就。那我想我们华人也有一个迷思哦，特别是我们特别希望我们孩子当医生的，对不对？你看哦，每年哦进大学的时候来潮的，在报纸上出现的哦，都是说什么呢？我孩子全部拿四科 A 的，为什么进不到一科？是不是呢？有其他的父母说，我的孩子拿四个 A 哦，为什么进不到森林系吗？为什么进不到教师吗？没有的，全部都是医科而已，为什么呢？我们也有一些迷思哦，我们希望每个孩子都是当医科的。你想哦，孩子就算厉害读书，能够考四个 A 哦 ，four flat 哦，也不表示他就是读医生的料，也不表示他的个性就适合当医生。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一个迷思哦。那我们除了管他的学业，管他从小哦，我们也期望在他的恋爱、他的工作、在他的婚姻，我们都想插上一脚。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呢？有一个的妇女哦，她来到我的中心，她就跟我诉苦。她说呢，我很担心我的女儿，她最近哦跟她的丈夫哦关系很不好，已经闹到要离婚的地步了。哇，我们听了就好像很严重了哦这个事情。那我们就开始跟这个妇女谈哦，哎，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情况呢？其实你担心的是什么呢？那你知道这个父母告诉我，她不是告诉我说，哎呀，我很担心我的女儿哦，改天如果离婚了，他要做这个单亲妈妈，很辛苦啊，我很担心他哦。不是的， 这个妈妈不是告诉我这方面哦，她告诉我什么呢？她告诉我，如果我的女儿离婚啊，我很没有面子的，你知道吗？喂，为什么又是回到面子呢？你不是想你女儿幸不幸福啊，你是想你有没有面子。为什么我们期望儿女照着我们的期待去行去做的时候，最终的目的是为我们的好处呢？为我们的面子呢？这个是不是我们期待的一个目的呢？还是我们有其他的动机呢？我们真的是为我们父母的好处，还是要让父母有面子呢？那我想让大家看一个短片哦。那这一个短片可以很明显的彰显出哦，父母怎样期待透过孩子哦来争取这个面子哦。我想这个短片很多人都看过，当你再看一次的时候，我看你有没有一些的感触，一些想法哦。我们请我们的弟兄帮我们播一下哦。 假姑母看到都会惊人， 伊人啊，也无用，也做工作，我系查某囝是老爷来哦。 老爷啊，我都甲你讲啊，一个大伯，一个查某好啊。 老爷后生安怎？ 伊啊，也无用诶，伊即个生意啊是做邻居，伊等咱的政府啊，佫有生意来往，美国啊、香港啊，佫有日本八老大。够话呀！等他妈沙拉买一间新厝， 咱们沙拉未歹呀。 好啊，比我还更好。伊是 doctor 来的，大兰顿啊 ，specialist 啊，哈咩 ？cardiology， 伊真够坦率的。 安尼搞啊？ 是嘞，你来找我安怎？ 我特别拍电话伊哦，伊一下无闲的哦，伊那迄个回家楼做工哦，又淡薄过分啦。假出名，假出名，又去回家啦！我都唔知影叫啥物名吼，就特别吼，伊一年内面会赚到差唔多450,000哦。 是咯是咯，我阿囝一直倒亏多啊，会赚200,000英镑啊，一日会亏9,000啊。英啊，英， 我阿囝呢？ 我阿囝，我阿囝好啊，我阿囝爱来载我了咯。 载咯？ 是咯，真麻烦哦，特别去倒落都爱带我去行哦。 你再聚聚来哦， 乖囝，乖囝来了，乖囝，你来， 我 早晨啊， 妈好不？ 好啊， 妈，今天咱俩去金马仑哦， 金马仑真冷嘞。 这个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一个短片哦，但是这短片深深刻画出哦，我们会不会跌入一个这样的陷阱呢？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孩子哦当作是一个我们彰显我们面子的一个工具了呢。当我们期望孩子听我们的话的时候，这个是不是我们的动机呢？那今天我们要重新来思考哦，从圣经的话语，让我们重新来思考，到底儿女在神眼中的定位是什么？到底神把儿女托付给我们，神怎么样来看待这个的事情呢？我们来从几段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来思考哦。那我今天摘了三节的经文，我相信对你们都不陌生。这三节的经文是这样的哦，诗篇127篇第三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哦。这个是讲到儿女是从哪里来呢？它是有源头的，它的源头是耶和华所赐的。第二段的经文呢，第二段的经文是在这个箴言22章第六节，这里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哦。这个让我们看到呢，是有一个的目标的。当上帝把儿女赐给我们的时候，上帝是有给我们一个目标的，使他走当行的道，然后呢这个孩子到老也不会偏离。那第三节的经文呢，让我们看到什么呢？第三节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所以上帝不但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源头是从上帝来的，不但给我们目标， 他还给我们方法哦。上帝给我们做父母的其实有方法的，他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啊，这个难道是一个方法吗？那我们就来思考这三段的经文哦，怎样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管教儿女的上面哦。那这里让我们看到呢，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这个在诗篇127篇第三节。那我们就要思考神给我们儿女的目的是什么呢？到底神给我们儿女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神会把儿女托付给我们呢？是不是要让我们有面子呢？啊，我有儿女哦，我很有面子，特别是他们有很好的成就的时候，我更有面子呢？是不是这个是神给我们儿女的目的呢？还是神为着他国度里面的这个大蓝图呢？我相信我们自己有答案哦。上帝给我们儿女不是为了我们，而是为了在神的国度里面，在他的大蓝图里面，我们的儿女能够参与在当中，这个才是神给我们儿女的一个真正的目的哦。那神给我们呢，其实是托管来的，不是占有哦，不是说神给我们了，哇，这个是我的孩子，我要怎么教就怎么教，我要怎么训练就怎么训练，上帝你不可以插手。其实上帝只是托管给我们去管教他们而已，不是占有哦。所以很多时候不知不觉，我们做父母的就把这些孩子占为己有，我们以为孩子就是我们的产业，我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哦。所以上帝给我们托管呢，是要我们去训练、去栽培、去调教我们的孩子。那你接下来就问了，这样要往哪一个方向去调教他呢？其实我们刚才已经有讲了，从圣经里面已经让我们看到，其实有一个方向的，这个方向就是呢，他当行的道。因为圣经有说哦，每一个儿女上帝都有给他一个当行的道，就是他当走的路。那很多的做父母的就会问我了，这样我的孩子哦，哪一条才是他当行的道？如果我会知道也很好嘛，对不对？我就能够按着上帝的心意来训练他，来栽培他。那我必须说哦，每个孩子都有神给他的一条路哦，就是神对他的一个心意，在上帝的大蓝图里面主要用他。你有没有想过呢，神给你的儿女你的目的哦，其实主要用他，那个主权哦，不是在我们做父母的手上，主权是在上帝的手中。所以我们常常就要存着谦卑的心哦，我们要问上帝，上帝啊，你要怎么样引导这个孩子呢？哪里一条才是你要他走的路呢？哪一条才是当行的道呢？很多人来问我哦，哎，你帮我看一下我的孩子哦，哪一条才是他当行的道呢？我就要问回在座的父母哦，你是不是孩子的父母呢？你对孩子的了解肯定你比我深哦，你每一天跟他在一起，是他生，你是他是你生出来的，你肯定比我更了解他哦。那到底你对你的孩子有多了解呢？你了解他的个性，了解他的优点缺点，他的喜好，他的天赋，或者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说，你了解他的恩赐吗？你对你的孩子有多了解呢？你有没有好好的去观察他，去认识他，去了解他？或者你给你的孩子有各种不同的尝试，去看到底这个孩子哪一条是他当行的道呢？很多父母把孩子带到我面前哈，特别是中学生的时候，那我们用什么快速的方法呢？因为我们没有跟这个孩子相处过嘛，我们用一些比较科学、比较快速的方法来帮助这些孩子哦，来找到他们当行的道。那在这里我会稍微的啊介绍一下哦。有一些人懂哦，我用一个的测验哦，这个测验是由一个人叫做 Holland 的心理学家他发明的。那这个就是一个职业兴趣的一个测试哦。这个测试呢，我给孩子做的时候，我可以帮助这个孩子哦，很快的看出他的职业兴趣在哪里，他的能力在哪里哦。基本上我们就是从这两个角度来测量孩子的兴趣跟他的能力。因为你要从事一个职业，你必须要有兴趣，同时你也要有这方面的能力哦。那当我给孩子做这个测试的时候，我必须告诉他一个假设哦，这个假设就是什么呢？你必须假设哦，所有的工作的回酬就是薪水啊，都是一样的收入，理解吗？如果哦，你想哇，做医生哦，一个月有10多千， 啊，做打扫的哦，一个月只有1000块哦，你肯定就不要做打扫了，对不对？但是哦，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做医生的，所以我必须假设哦，每一个职业的回酬都一样，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比较准确的看得出孩子他到底合适什么。因为很多经过父母的洗脑哦，孩子已经慢慢偏向高收入、高社会地位的职业，但是孩子到底合不合适呢？不一定哦。所以从这个测试呢，我们可以看到，原来孩子哦可以分成几方面不同的类型的孩子。第一种叫做实际型的孩子哦，就是说这种孩子他们能够用实际的能力，他可以用他身体哦、手脚去解决很多问题的哦。那这一种呢，他是相关的是什么呢？比如说他们相关的科系，就是物理啊、技术啊、机械这些哦，比较是用到体力的，然后跟大自然比较有接触的哦，这个是第一方面。那比如说什么职业是这样的呢？比如说是啊，汽车的维修员啊，就是用你的手脚来解决问题嘛。一些开锁的师傅啊，只要用到手脚哦来解决问题的，来完成任务的，其实都是这一方面哦，实际型的。那第二类型的呢，就是研究型的。研究型的孩子呢，他整天会问哦，为什么？他很喜欢去了解每一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他很善于逻辑的思考，这个是第二种类的孩子哦。那这一种类的孩子呢，他们比较有擅长的就是比如说生物啊、化学啊、科学啊，发明一些新的产品啊，这些是他们发展的这个方向。那这一种类呢，比如说他们有的职业就是营养学啊，营养学就是需要知道很多营养的。那比如说现在我们全球爆发的这个伊波拉病毒，对不对？那需要这些研究型的人去研究哦，到底有什么抗体是能够治疗这个伊波拉病毒的。所以这种就是第二种类型的孩子哦，研究型的。那第三种类型呢，是艺术型的。艺术型的孩子呢，他们很喜欢从事自由的创作活动的。他们的工作哦，就是不设限的。他喜欢可能半夜做工哦，喜欢早上做工，任何时间他们都可以做工的哦，很自由的。那这一类的相关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演艺的啊、音乐的啊、戏剧啊、绘画、文学或者教育的。比如说有些人是做 DJ 的，有些人是做歌手的。啊，现在越来越多歌手了哈，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歌唱比赛陆续的在出来嘛，所以就有很多的机会给孩子当歌手哦。这个就是艺术型的。那除了这三方面呢，第四方面是什么呢？第四方面的孩子就是社会型的孩子。社会型的孩子他们能够与人互动，他们很注重这个社会公益道德这一方面哦。那他们也是从事这些服务的行业的，比如说这些餐厅的服务员啊，比如说当老师啊、当辅导员，都是属于这个社会型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哦，他是有各种不同的类型的。当我在讲的时候，可能你就略略的看到，诶，我的孩子可能比较强在这一方面哦。那第五种是什么呢？第五种就是企业型的。企业型的孩子他们的口才是很厉害的哦。那比如说我们在百货公司里面就有企业型的这些人哦，明明你走过这百货公司哦，你看到一个东西不起眼的，你不想买的哦，然后你就给他拉住哦，讲到最后哇，你很想买哦，然后你也想买很多个回家哦，哇，这个就是企业型的人哦，他们很厉害讲的，这个就是企业型的孩子哦，是不是你的孩子也是属于这一种呢？那适合的，比如说做公关啊，做这些啊法律的哦，都是需要口才很好的。那最后一种是什么孩子呢？最后一种我们叫做传统型的孩子。传统型不是说他 LKK 的孩子哦。不是老扣扣的孩子，传统型的意思是什么呢？他们是比较规规矩矩的，他们做事情很有分寸的哦，他们需要很精准的，比如说会计师哦，啊，比如说你每一年你要报这个 income tax， 对不对？你一定要找自己很精准的哦。如果他跟你随便做，你就惨了哦，你就给这个 income tax 的人员找上门了。所以这一种人哦，需要很精准的，比如说秘书啊，他需要为老板打理很多行程啊。很多的文件要处理，所以这种就是传统型的孩子。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基本上可以分成这六种的，是不同的。我们到底允不允许孩子往他的天赋、往他的恩赐去发展呢？还是我们硬要把他塞进医科呢？这个就要值得我们去思考。那我们会不会再问呢？我们问上帝啊，你对他的设计是往哪一条路呢？还是我们硬想说，上帝啊，最好哦，那一条路就是可以赚很多钱的呢？ 我们的思考是不是永远都在钱那边呢？希望我们能够透过今天的一个分享，能够调整我们的心态哦。我们能够看到说，原来上帝给每一个孩子是不一样，原来上帝有他的心意，在上帝的大蓝图里面，上帝要用他。只要这个孩子能够走在上帝为他预备的那条路，就是孩子的兴趣、孩子的能力，我想这个孩子他会活得很快乐，这个孩子他也会发挥得很好，因为这个就是他的天赋，就是他的恩赐在那边。所以你想，如果他发挥得很好，他不可能在那一个职业上赚很多钱吗？对不对？如果他发挥得很好，我相信他也可以有不错的收入的，你相不相信呢？所以回到更根本的问题，我们有没有帮他找到这一个该走的那条路呢？那如果你真的需要我的帮助，我的中心是有这种测试的，你可以带你的孩子来啊，我可以帮助他做这种测试，让你比较快速的看到这个孩子可能比较偏向哪一点。但是呢，你也不要忽略了你的责任哦。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观察这个孩子到底更合适往哪里去。那刚才我们看到还有最后一节的经文哦，这一节的经文是这样说的，你们做父亲的，当然也包括母亲哦，因为过去的圣经它是比较偏男性的这个写法嘛。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就想了哦，为什么圣经会写这一段的经文下来呢？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会去惹儿女的气吗？有谁做父母的你会去惹儿女的气的？没有嘛，对不对？为什么圣经会说我们做父母的不要呢？圣经说不要就是表示呢，我们很可能会犯的，所以圣经才叫我们不要嘛。为什么我们做父母的会去惹儿女的气呢？我们看一下哦，我们有没有常常在说不要呢？不要什么？我们常常告诉我们的孩子哦，不要玩 game， 不要看电视，不要吵，不要跑，不要整天出去跟朋友喝茶啦，对不对？不要谈恋爱，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不要，对不对？那有没有想过呢？如果有一天你去到这个茶餐室里面，那个侍应生就走过来，他问你老板要喝什么，你就告诉他我不要麦咯，我不要碟，我不要薏米水，那他就问你老板到底你要什么，你又再告诉他我不要凉茶，我不要汽水，我不要豆奶，那我相信你在讲下去的时候他就一脚把你踢出去了，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在讲不要，是不是呢？我们常常对我们的孩子讲不要这个不要那个，我们都在一味的阻止我们的孩子我们都在阻挡他们，他们想要的我们都不给他们。所以你想孩子会不会有气呢？原来这个惹你的气是这样来的。很多的孩子被带到我中心来他们有很多的气的，他们很多的不满，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无意间这些气被累积了，被惹起来了。那很多时候我们的父母会说我说了算，为什么呢？当这些孩子问父母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为什么不可以那样，我们做父母的会讲什么呢？因为我是爸爸，因为我是妈妈。哇，这个是一个很权威的这个答案哦，讲了这个你就不用再讲了嘛，是不是这样呢？所以当我们不断的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想会不会惹到孩子气呢？很多孩子是很不满的在心里面，只是说他们不敢反抗而已。那很多时候我们也把啰嗦当成沟通我问父母你有没有跟孩子沟通啊？有，我从早到晚都跟孩子沟通的。沟通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那些很多重唱的。当我们有这样多的阻止的时候，你想孩子会怎么样呢？你叫他不要做的时候偷偷做了，对不对？因为我想要做嘛，你又不允许，最厉害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偷偷做。所以有一天就被你发现了，你又气得不得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那讲了这么多，我告诉你们不要的今天我一定告诉你们要是怎么样如果你只告诉你孩子不要跑你没有告诉他要怎么样孩子不知道的你告诉他不要跑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你可以慢慢走，这样他就知道原来是可以慢慢走，对不对呢？你告诉他不可以玩 game 的时候， 这样请问你有没有更好的东西给他玩呢？你没有更好的东西给他玩，他当然想玩 game 嘛。而且从小就是你把 game 推给他玩的，现在你又叫他不要玩 game， 很矛盾嘛、哦、所以呢，我们在思考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能帮到孩子？其实我们有没有针对到孩子的需要呢？今天我讲了这么多不要哦，我一定要把要留下来，我要让大家看到要是怎么样的，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不惹儿女的气。今天我要介绍给大家一个的方式，叫做平等式的沟通。你能不能够跟你的孩子很心平气和的沟通呢？这个心平气和的沟通有五个步骤、哦、第一个是聆听心声，第二了解原因，第三接纳期待，第四表达担忧，第五呢共同协商。那你不用拍这一面哦，下一面我才会告诉你哦是怎么样的，这个只是一个的过程而已哦，下一面我会解释到底是怎么样哦。那平等式沟通怎么样用呢？我会给大家一些的方法，比如说刚才讲的哦，第一个聆听心声，对不对？我们就会讲怎么样聆听孩子的心声呢。那比如说有一个孩子哦，他是六年级的孩子，他被带到我的中心来，哇，他就有很多的不满哦，他就常常在家里哦啊发脾气啊，常常不听父母的话，父母就很烦恼，就把他带到我的中心来。那我就去了解哦，为什么这个孩子这么多气在他的心里面呢？原来哦，这个孩子就告诉我了，他很想去朋友的家，然后父母就讲 no 不可以。然后呢，他很想参加毕业旅行，因为六年级嘛是毕业旅行，父母也讲 no 不可以。所以、哦、这个孩子就很多的不满在心里面。所以当我开始去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就开始去聆听他。做父母的你要学会聆听你的孩子哦，你不需要先骂他，你去聆听他。聆听什么呢？你要了解他的原因，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他喜欢去朋友的家呢？为什么他想参加毕业旅行呢？基本上就是他想跟朋友在一起嘛，对不对？他想跟他的 friend 他的死党在一起去旅行啊，去他的家玩啊，谈天说地啊，很好玩嘛。所以当你了解了这个期待之后呢，你能不能够接纳呢？这个就很重要了。很多父母来到第二步的时候就讲 no 了，因为父母不能接纳孩子任何的期待 no。 所以当你不能接纳期待的时候，父母孩子就不能够跟你沟通下去了。那我们怎样接纳孩子的期待呢？我们会让孩子看到，哎，人际关系都是好的。你不希望你的孩子未来有很好的人际关系吗？你不希望你未来你的孩子、哦、去到公司，他能够跟员工、能够跟老板、跟下属打成一片吗？我们都知道人际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如果孩子从小就训练人际关系，那不是好的吗？为什么我们要拦阻呢？那接下来第四方面就是表达担忧了。我相信父母会拦阻一定是有一些担忧的。父母的担忧是什么呢？怕影响孩子的学业。比如说孩子常常去朋友家怎么办呢？没有读书，没有花时间温习功课，一定会影响学业嘛。然后呢要去毕业旅行呢，这个孩子啊，他今年年尾、哦、学校是去哪里呢？去这个啊 Johor 的 Legoland， 然后整个的行程整个的花费要整500元哦。哇，父母都觉得哇很多嘞，500元，现在经济又不景气哦，所以父母就先 no 了。所以父母担心是有理由的。那我们要怎么做呢？最后呢，我就让大家看到其实我们可以共同协商的。这个孩子哦，他是在还没有考 UBSR 的时候就被带来了，所以呢我就跟他们安排了安排一条了，我就问孩子哦，我问父母先，我问父母哈、哦，你可以多久允许孩子去一次朋友的家呢？如果2个星期去一次可以吗？如果去一次哈、哦，去2个小时可以吗？哎，父母说可以哦，2个星期才一次嘛，就是1个月才4个小时而已哦，也不是很多分嘛，可以哦。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嘛，当有这样的空间的时候，孩子父母就会达成一个共识了，就同意了。那说到这个毕业旅行哦，500元的确很贵哦，那很多父母都觉得很重哦。那要怎么共同协商呢？我就说了，父母哦，你要让孩子有一个责任哦，既然是他想去毕业旅行嘛，那你就告诉他哦，这个500元我们一人出一半哦，父母只有能力出250哦，另外的250你自己想办法哦，你从你的红包钱，你从你的零用钱省下来也好哦， 另外的250是由你自己负责。如果你要去毕业旅行，那个就是你的代价哦。所以孩子也同意啊，孩子也没有说他不要去，他也没有说他不要拿钱出来。所以你看到、哦、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当我们看到哦，孩子有一些需要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去了解到底孩子的需要是什么。我们要帮他们找一条出路，我们就能够跟孩子有这个了平等式的沟通哦，这个是非常好的。当你愿意跟孩子这样的沟通的时候，孩子哦就不会不跟你说话了，孩子哦就能够亲近你，就会有更多的想法愿意让你知道，也就会让你哦你的管教会变得更轻松。那来到今天的要结束之前呢，我要跟大家做几个总结哦。首先我们看到呢，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哦。儿女神给我们儿女，不是为我们脸上贴金哦，不是让我们脸上更亮哦，而是为成全神国的大蓝图。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很简单哦，你看就算你有三个儿女，三个儿女的个性，三个儿女的专长，他们的恩赐都不一样的。为什么呢？这个是谁安排的呢？同一个工厂出来的，为什么会不一样呢？因为在还没有出世的时候，上帝已经为这个孩子安排了，已经为这孩子设计了一条他当走的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原来上帝也为他预备一条路哦。我们不要想借着我们的啰嗦来改变孩子那当走的路哦。如果你硬硬去改变了，你会发现最后你很不开心，孩子更不开心，我相信上帝也不开心，因为这个不是我们应当做的角色。上帝托管孩子给我们，是要我们引导他走当走的路哦。那最后呢，不要想惹儿女的气吗？我们可以善用刚才我介绍的平等式沟通，取代什么呢？啰嗦式的念经哦。我们已经啰嗦到变成一种念经了哦。我们知道回教徒一天念五次哦，我们可能已经超过五次了。所以我们能不能改变我们的方式呢？当你能够改变的时候，你就发现管教其实不是这么难的，管教是有方法的。如果你今天听了之后还是很难哦，不用灰心哦。我介绍一个东西给大家哦。那其实我常年都在教这个的课程哦，这个是一个的工作坊来的。这个工作坊呢是一整天的，从早上九点到五点哦，一整天就可以教会你如何让管教变轻松哦。它是一整天的工作坊。那这个工作坊有什么特色呢？基本上有两个哦，一个是免费的，一个呢是可以上门的，就是我上你的门啊，我可以直接到你的家去教哦。那怎么免费呢？你自己去看哦，我们有预备了这个宣传单在外面哦，待会你们有兴趣可以去拿一张哦，你可以看到底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则，你就可以享受到免费上课的这个的福利哦。那这个是第一方面。那今天能够分享的就到这边哦，如果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待会我们可以再私下交流。今天的时间就到这边，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牧师，谢谢大家。